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， 这些英雄切不见，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，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，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，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，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， 年轮更替，笑声依旧， 时空变换，经典永驻，岁月风云，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。 启明茶社促进了北京相声艺术的发展，也培养了北京人的相声欣赏水平，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，在相声艺术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，我们就来说说启明茶社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常连安创建的启明茶社最初以曲艺为主，有魏喜奎、曹宝路、郭荣山、韩正先的大鼓双簧，常家表演的相声呢就在那儿成台。这样演了一段时间，生意始终不行，因为所有表演中啊就属相声最受欢迎，常连安就决定干脆都改相声。于是从1938年起啊，启明茶社改成了相声大会，专门表演相声。当时启明茶社门口有三块牌子，上面写着文明相声、相声大会、零打钱，这三样在当时的曲艺界都属于创新突破。过去说相声是平地抠饼，启明茶社让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走进了剧场，有了固定演出场所。而且那时说相声呢，为了迎合小部分观众啊，会说一些臭活，是妇女和孩子不能听的。但启明茶社提倡文明相声，不说臭活。另外，启明茶社保留了说相声打钱的传统，零打钱不卖票。启明茶社的相声大会为京城喜欢相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，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就在启明茶社度过了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。常连安说的相声能让他乐得从椅子上掉到地下。下面就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常连安的经典相声《山中奇兽》吧。 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，山中奇兽，这还是个真事儿，这还是个老段子。因为什么老段子？我姐七八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，我八岁那年呢，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，我这记着呢。这是怎么当的事儿？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的事儿？我们老家在哪儿啊？在云南哈市海儿，石头县。石头县怎么讲呢？大概呀，我这么琢磨着呀，我们这地方出石头。 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，竟是山，竟是好几个好石头，还不是坏石头。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，几十户人家，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，姓刘，老公俩呀，60多岁，开个豆腐房，买卖还不错，可是自个儿推磨，自个儿劳动。后来呢，日积月累，攒了俩钱啊，买了一头驴，指望有这条驴呢，买卖就好起来了。倒坏了，怎么倒坏了？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，呵，这驴好，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，鼻子挺白，身上可是黑的，黑段子一个样，大高个儿。这个驴外表好，买到家里这才知道，偷嘴吃。磨豆腐是黄豆啊，老头老得注意，一个不注意怎么样？他偷黄豆吃，那黄豆感觉好吃啊，炒冷的来一嘴一嚼，挺好，香，就跟吃蹦豆似的。再来一口，他吃的很香，他吃的可以啊，老头受不了啊，这一吃好几斤没了，不单嘴馋，而且还懒。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，不看着他，他站住了。这天晚上啊，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，也没注意，半夜里溜了缸了。这个驴呀、啊，跑了，一刮风，风门开了，跑了，跑了。他捋着山道啊，他就上了山了。走了一宿，他也不知道哪儿啊，瞎撞啊。往上就走啊，走了一宿，赶到第二天呢，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，驴高兴了，呵，好啊，啊，山清绿水，这不是草，那边也是草，这是山坡，树林子里头玩会儿，渴了这有水，饿了这有草，呵，高兴的了不得呀，什么活也甭干呢，呵。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呀，和他说了四句诗。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？驴不会，我会。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？就是代表高兴，这地方好。怎么说的呢？这么说的，高兴，哼，好，露水青山景色幽，景色太幽了，山泉瀑布水自流，遍地青草吃不尽，一生一世不发愁啊！呼，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、啊，高兴极了，一边高兴我跳开了舞了。他跳什么舞？他哪会跳舞啊？踢踏舞、芭蕾舞全不会，他跳的是250，哼，简直就是撂蹶子，连撂蹶子带撒混儿，这高兴极了，正高着兴呢，可了不得了，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，这回可把他吓坏了。这个老虎跟驴呀、啊、不常见面，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？因为这豆腐房啊，什么人都去买豆腐，小孩拿的玩具啊，老虎。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，呵，他一看就老虎，这家小牛犊子似的，浑身去黄，黑道黄字儿，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，呵，害怕，他知道我兽中之王啊，甭说驴见了他呀，什么野兽见了他，他害怕，他可是老虎，可是老虎，可分什么老虎，他这是真老虎，要指老虎没得可怕的，一捅就破，这是真老虎，哎呀，了不得，我跑不了了，性命休矣。驴这么一想，我还别跑， 我要一跑啊，他非追我不可，倒坏了。我看看他，他这么一长事啊，看这个老虎，他害怕呀。嘿嘿，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。老虎没看见过什么，这是，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？他不懂啊，独单这个野兽，他没看见过东西，他纳闷儿。要不怎么？你看行路也如此，都打着个雨伞。那么这雨伞就会下雨吗？不，你要走山道，非得有把伞才对。你要碰见狼，狼来了，您赶紧就跑，您就吃亏，他非追不可。怎么样呢？您蹲下，没事。狗呢？狗怕毛鼬，狗怕毛鼬，狼怕蹲。那狗来了，那么一毛腰，它使就跑，它挡您拿砖头呢。其实没有，狼怕蹲，赶紧您，它瞧见您了，您赶紧蹲蹲的那个地方啊。它瞧着，它不敢过来。您要再拿着雨伞，太好了，您噌把雨伞支起来，它就跑了。因为什么？它纳闷啊，哎，刚才这个挺长，怎么会圆了？怎么会？哎呀，这什么呀？怪物啊，挺大耳朵，长胡脸，怎么长胡脸？驴可不长胡脸吗？哪位看见圆胡脸的驴没有啊？嘿，他一害怕怎么样啊？他这后腿啊往后退，他这尾巴直甩。驴这么一瞧，哦，有的，行了，他不认识我。好，不认识我呀，嘿嘿，我给你两句儿，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。嚯，他这个前腿啊，头里有块山，他这在山坡上啊，头里有两块石头，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，一展这个身影，倒是吓人，谁也得害怕，甭说老虎，谁也得害怕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他这么一长身影，他冲着老虎说了四句，这四句吓人，哼！我两耳尖尖，四腿长，中朝每日我在山岗，昨天吃了两只虎，不够我又找我四只狼。老虎一听，哎，我的妈呀！蹭蹭蹭，赶紧就跑了。那他还不跑啊？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两只虎，四只狼，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！我要让他逮着，不够一顿点心呐、啊！”蹭蹭蹭，这路跑，跑出十几里地去，正跑着呢，对方来了一个狐狸。狐狸一瞧啊，跑啊，跑什么呀？这害怕的意思啊，狐狸这个东西啊，太可恶了，啊，嘿，哎，奉承人，摆着尾巴就过来了，哎，老虎爷爷，您慢走，老虎爷爷，您慢走，您怎么了？您跑什么呀？惊慌失色，害怕呀？您怎么了，老虎爷爷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小孙子，别提了，别提。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？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，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，他拎不出去。别提了，别提了。怎么了您呢？嗨，可了不得了，这个西山呢，有一个怪物，吃的东西可悬了，两只虎，四只狼不够。这个山上啊，我待不了。哎呀，老虎爷爷，您这是胡来呀？谁不知道您呢？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！再者说，您是兽中之王，是野兽，都是您嘴里的食啊！您还听那一套啊？甭听说，您赶紧回去吧，把这家伙给吃了。您回去吧。老虎说：“你去吧，孙子。”怎么老虎还骂街？不是骂街，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？我要不能去，好吗？我去了，我去了不够他点心，那你去，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。 那么您不去，您饿着怎么办呢？饿了别管我，我有食。要不这么着得了，您不是害怕吗？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。哎，我可不敢去。您不用，您干嘛这么胆小呢？您甭去说，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，去可去，这么办得了。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，要吃啊，咱们爷儿俩呀，全让他吃了。咱们要得手，咱们爷儿俩把他吃了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好好，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，跟着老虎他去了。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，呵，高兴极了。正这高着兴呢，一瞧，怎么着？老虎又来了。细这么一看呢，旁边还有个狐狸。老虎说：“这没什么，我给他两句，就得给他两句。”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，驴蹬着这个山石，晃又起来了。他又说了四句：“说我耳朵大嘞，鼻子白，叫声狐狸你才来。昨天许我两只虎，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？”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，什么什么事，赶紧就跑了。这一跑可了不得了，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。老虎窜山跳涧，带着这狐狸，没有几里地，把狐狸就带着八成死啊。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，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，就那劲儿。跑了十几里地，这狐狸尾巴也折了，滚到山涧里去了。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，连喘，浑身是汗。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，刚趴在那儿，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。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，哎呀，老虎大哥嘛，你干什么呀？跑什么呀？干嘛这么害怕呀？怎么意思？哎，兄弟，别提了，怎么意思？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。您怎么待不了了？西山坡来了个怪物，净吃虎就得两只啊，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，这个饭量太大呀，谁遇见他谁可倒霉啊。哎呀，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，我非走不可呀。哎，您是兽中之王啊，怎么还怕这些个呢？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？呵，别提了，一提我就害怕。这个耳朵一尺多长，大长脸，挺长脖子，身上高级的，往这一站吓人呢，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。这猴这么一听，大长脸，大耳朵，挺高。猴说：“这是驴呀、啊！”哎呀，您不认识他？我不知道，不懂，那是驴呀、啊！您怎么怕他呀？他说：“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？别听那套啊，那是瞎白活。他驴这个东西啊，他不吃肉，他吃草。您甭净听他说。来吧，我通知您，咱们看看去。”老虎说：“我可不去。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，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？没错，您跟着我走，您看我的。”到那儿只要是驴，您甭害怕，我问住他您就过去。没错，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，他可净说大话呀，我跑他可不追，老在那站着。嗯，这里的是有诡计，好吧，走，咱们一块儿看看去。往回又走，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，得了，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，老虎都怕我，别的兽类更不行了。呵，打滚撒欢，太阳出来在那晒暖，躺在那边，驴打滚吗？正这躺着呢，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，老虎又来了，好嘞，给他两句。他这么细这么一看，了不得了，怎么猴来了？哎呀，猴主意可太多，省下来就起来了。他心里说，主意多也不要紧，我给他两句。嚯，又说了四句。我昨天晚上没吃饱，今天我正把老虎找， 连虎带猴一块吃，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。这老虎一听，我的妈呀，刚要跑，猴给拦住来。哎，大哥，你干嘛又跑啊？您瞧他说了半天，他动弯了没有？他要不是没动弯啊，你甭怕这个，我来了。我说你干嘛你？说什么大话呀？你当我不认识你呢？你驴呀、啊？你不刘老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？哎，胡说八道啊！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呀、啊？那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不是耍个猴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你别瞒我啊！你这点事儿，你还吃什么？还吃狼啊？啊？还吃老虎啊？瞎扯嘛！没那么八宗事儿。那这驴刚这么一愣，怎么样？老虎噌就过去了，过去把驴摁倒了，就这一口啊，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。20多斤肉，哎呀，疼的这个驴啊，这直哆嗦呀！一边哆嗦，躺在这儿，他又说了四句：“呵，小小老虎，你太张狂啊，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。明天咱们俩再算账，把你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，他还吹呢，你看。”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10年左右的时间，启明茶社从最初的200平方米扩大到后来的400平方米，大概有60多位相声演员在这里轮流说过相声，最多的一天有20多位，演出从下午1点到凌晨1点，每天都是满座，赶上过节观众爆棚，就是没座站着也要听。解放以后啊，启明茶社随着西单商场的改扩建和相声演员的归队而终结。不过启明茶社在老北京人心中的印象并没有磨灭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西单商场的老经理曾有意在商场恢复启明茶社，但由于种种原因啊，这个想法最终被搁置。 为了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12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。你的美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，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。12朵玫瑰。 味，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？你的美，我生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Baby，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，我不后悔。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他曾经是北京人艺的演员，他多才多艺，在表演中做足了说学逗唱的功夫，塑造了很多心地善良贴近老百姓的小人物。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，咱们就来说说郭冬临的小故事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郭冬临的父母都是曲艺工作者，父亲的山东快书说的更是威震四方。或许有些朋友啊还不知道，郭冬临的哥哥也是国家一级演员，名叫郭秋林。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郭秋林还表演过一个山东快书小段《吹牛》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 朋友们，今天晚会呢有说的有唱的，我呢是说的，虽然他们唱的水平挺高，但是我说的水平比他们还高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说这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那就是说我呢。有这么一个大烙黑， 他专门爱把牛皮吹。他爹今年45，他硬说他爹是42年前的革命老前辈，3岁就参加革命了。原来他这个小商贩这一天在自由市场倒来了鱼一堆，人家其他人都在规规矩矩做买卖，唯独他为了赚钱他尽胡吹。他手拿着个大声吆喝着卖，哎，买鱼来买鱼来，来晚了要后悔，我这鱼是太平洋出的黄花鱼，味道好了肉也肥，我这鱼老头吃了能年轻，皮肤黑的吃了能变白，老太太吃了不掉牙，大姑娘越吃人越没人喝。买吧买吧，快买吧，来完了可就没下回了。哎同志，哎同志，你这鱼多少钱一斤？现在便宜卖3块了，刚才20块钱一斤，我卖了2大堆。20啊，好好好，这一堆咱们以后说，你把那2堆先上税吧。不是同志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税务局的。他不是同志，我刚才我是吹牛皮，根本我就没有2堆。再一说，自古吹牛不上税，要知道上税我也不敢吹啊。 听完了郭冬临的哥哥郭秋林的山东快书吹牛，我们接着来说郭冬临的一件趣事儿。小时候啊，郭冬临就总被着父亲偷偷练说山东快书。有一次父亲知道了，就对他说，等哪一天你把手练出茧子来了，你才算是出徒了。结果呢，小小年纪的郭冬临就躲到房间里使劲用板磨手指，希望赶快磨出茧子来，赶快成才。说完了这件趣事，我们来欣赏郭冬临买红妹李文启带来的小品《有事您说话》。 啊，您说啊，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2张卧铺票容易吗？这一宿对牌的，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，鼻涕一个劲儿的流，旁边有一哥们还拿我开涮，说我这叫一夜风流。呵，哎呀，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的也好啊，刚到我这儿没了，这也难不住咱们。我搭进去200块钱，我买了2张高价票。切，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，瞧见没有，下铺。 是小郭吧？ 是小。哎呦，老陈呐、啊，哎，有事您说话。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？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去了？ 我练气功去来了。 啊，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你会练气功 啊？ 不得了啊，你在练什么功啊？ 我能练什么？我是风流功。 风， 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。 有时间教教我好吧？ 哎，行啊，哎，有事您说话。 哎呦，哎，小郭 啊， 我差点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。 老陈，我这就给您扛上去。 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啊！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，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，6层楼啊，不得了啊！ 那民工都是哥们，打个招呼就来，有事您说话。 好好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这位，个小伙子不得了， 谁给扛上去的呀？嗯，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，你 说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？ 啊，他找你了。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？ 嘿，我说呢，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。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呢。 那是谁呀？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。你说你成天就揽事搭钱，你到底图个什么呀？瞧你那手冻的样。 我图什么？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。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，啊，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，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？给我带东西了，而且带好几个。 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还好意思说。 不，你干什么呀这是？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爸的牙刷送给他了。我问你，这牙刷值几个钱？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？ 搭了300呀。 300？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。 行了，

哎呦， 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有事您说话呀。 你说，车皮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敢答应，这日子没办过了。 你回来！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？啊？你看看现在，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，人家都在那忙活，人这个开公司，那个当经理，这个有文凭，那个有关系，我呢，我是要啥没啥呀。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，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，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，好不容易分本挂历，我缺俩月，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，人家谁瞧得起我呀？ 这就瞧得起你了。 哎，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，人现在对我怎么样？ 怎么样？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，牙刷就是证明。 你真是丢人呐，郭子，你把买车票这股劲儿用在工作上，那该多好啊！咱认认真真干事，老老实实做人，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。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，你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？我 你上哪？ 火车站。 干嘛？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了去。哎呦，哎呦，不是，呀呵，诸位都在这儿呢，有事吗？有事您说话。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郭冬临、买红妹、李文启带来的小品《有事儿您说话》。郭冬临家里有个规矩，不管是参加什么演出，谢幕的时候啊，是必须站在舞台中间的。有一次，郭冬临的哥哥参加了一个演出，因为扮演的是个配角，所以谢幕的时候呢，他很自然地站在了台侧。结果回家后啊，几乎被郭冬临的父亲吊起来打。尽管父亲的做法有些欠妥，但这也说明啊，他非常看重做演员的荣誉感。从这件小事呢，郭冬临深刻地记住了，就算演配角也得站到舞台中央去谢幕。说完了郭冬临的家规，我们还要为大家送上的是郭冬临莫奇表演的小品《朋友啊朋友》。 朋友啊朋友，千里难寻是朋友，朋友多了路难走，人心难测不够朋友，没有他们一个够朋友。 小强，钱唱的真好哎！ 老王，来了，来倒点 喝水， 好，谢谢， 我谢谢， 喝啊。这么一大堆啊！ 啊， 明信片， 哎， 有我的吗？ 啊，没有。 啊，全是你的 啊！ 行啊，朋友挺多呀、啊。 你朋友也不少不是？ 我什么朋友？没有一个寄明信片的。 喂， 哎呀，我是小王，你好。 你看这不是朋友吗？这个 什么朋友？小王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发了，嘿。开着桑塔纳举着大哥大，你火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事儿求你，哎，用一下你那车，是不是？你知道现在北京大白菜卖多少钱一斤吗？不知道。你卖多少钱一斤？ 我们这买的是一毛四。 我们那儿卖一毛五， 可差一分呢。 我跟你说，咱不能吃这亏啊。 嗯。 我上了趟保定，我在保定订了300斤大白菜。你猜多少钱一斤？说出来吓你一跳。一毛二， 差三分钱。 我跟你说啊，这300斤大白菜，你开着桑塔纳把我拉回来。什么？拉不了啊？后座上马上差不多。油钱公家可以报销啊，钱，菜钱咱省下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甭提钱。哎，我不让你白拉，拉回来之后我送你5颗大白菜。 真大方是吧？ 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咱俩可是朋友。哎，那算了，行，你忙忙去吧。够朋友吗？我交的这种朋友算朋友吗？我们俩3岁就在一块儿， 哦，发小。 你去， 我去。喂喂，啊，哦，小乔找你的， 就说我不在。 哎，他说他不在，嗯、不是，他不在了。 对 啊，什么时候去世的？不，他没死。他 行了，你问他是谁？ 喂，您谁呀、啊？哦，交通大队的。他不在了。 对，喂。我们在，我这我们这儿有个老头，他不让我接电话，讨厌。 冤不冤的这？ 喂，刘哥，哎呀，我问有个事儿求你啊，辉哥，我小舅子过马路让汽车给撞了，你管不管这事儿？正管。哎呀，刘哥，你是交通大队的大队长，这事儿你不管谁管啊？我跟你说，抓住司机怎么也赔个3万5万的。什么？怪我们？不应该翻那个栏杆？我们一家子都翻栏杆。翻3年了没出事啊，我小舅子 碰墙了， 哎，他倒霉催的。我跟你说这样，咱编啊，你可以说我小舅子眼神不好，对，把那栏杆当成过街天桥了。 嗯，什么眼神这是？ 不行，你说话就是原则。你看咱是老朋友，哎，我可帮过你的忙。我跟你说，喂，给我挂了。够朋友吗？啊，我这交的是什么朋友？您说 不能强人所难呐、啊！ 强人所难，他是交通大队的大队长， 哦、 这事儿他准管。 哦， 你还我跟你说啊，我可帮过他的大忙， 是吧？ 他媳妇儿是我媳妇儿。 哦， 啊，他媳妇儿是我媳妇儿帮着介绍的。 哦， 要不然他还打光棍呢，让我来这一套。 朋友， 你说我交这些朋友有一个顶用的吗？您看您， 啊。 一个寄贺年片，一个寄这明信片，这都能中奖，火了。 哎呀，这寄这明信片啊，无非就是交流一下感情。 对， 您像我这么些吧，没有什么个人目的的。 谁说的？我瞧。 哎，你看， 尤二琴， 他的， 唐杰忠， 啊，老唐， 退休3年了。 啊，就是他。 你找他干嘛呀？ 怎么了？ 哎呀，这人抠门，我跟你说烦死了，这人就不要 别问我。 这个事我还跟你说，老唐这事儿，我们小舅子不是撞车了吗？ 对， 住院了。 啊，是 我一想我得借点钱呢，咱们这一片就唐杰忠胖乎乎的，肯定像有钱的样吧。 他是有钱。 我找他去了，我说唐大爷，我小舅子住院了，您看按说我们这种关系朋友嘛，是不是赞助个28000的没问题吧？他就借给我2000块钱，而且刚过2天他媳妇找我要3回。 那横是老唐他们家有急用。 有什么急用啊？就是不放心，怕我不还给他。我能不还吗？我能还不起吗？银行里我存好几万 啊，你存着钱干嘛还借钱呀？ 没到期呢。 哎，没到期也能取啊？ 取出来利息你给我呀。 哦，你是这利息，哎，借着钱还。这 你甭管了，反正我弄2000块钱还给他不完了吗？你这就说我不在。 哎，喂，啊，他不在。 对， 他不在。不，在，不是我的电话。喂， 千里难寻是朋友，朋友 大力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，什么事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们那一片都要拆迁，你想租一间周转房是不是？嗨，花什么钱呢？嗨，我说我呀，把我那间房给你腾出来，你们小两口就搬到我那儿去住，我呢就住在办公室里就行了。嗨，我一孤老头怕什么的啊？我说不就一个月吗？就这么定了啊？我说行嘞，好。 话错了。嘿。房子就借给他们住了 啊，借了。 他们要搬进去不出来呢？ 还朋友不会的， 不会的。反正你得留个心眼儿。 哎， 不过你是真够朋友啊，够意思。行，从今以后我就交您这一个朋友了，其他的都玩去，就这么定了，就您这一个朋友了。 朋友 是朋友。 哎， 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哪能住办公室啊？你住我那去。我媳妇刚分了一套3居室，我都装修好了。电话都装上了，你过去住。 不， 就这么定了。 你那也不宽裕，不是？ 我宽裕不宽裕，我自己解决。谁让咱们是朋友呢？就这么定了啊。 行， 谢谢你，甭客气，是是是， 不就一个月吗？ 一个月， 2000块钱房价，哎，对吧？ 2000块钱房价， 电话费还没算呢。 这我不打电话， 打进来呢？ 打进来不要钱啊。 真矫情，行了，电话费你甭交了。 怎么矫情？ 这个2000块钱你也不用还给我啊，你就直接给唐杰忠就完了。 我替他还账哥，这是 还什么账啊？谁让咱们是朋友啊？ 朋友是 吧？朋友啊，朋友， 这怎么账的事儿？这是 你可曾想起了我？哎， 朋友， 如果你 我不做， 朋友。 这就是郭冬临末期表演的小品《朋友啊朋友》。生活中郭冬临并不像小品中那样，反而是非常乐于结交朋友，朋友遍天下的人。而且呢，他的朋友不光是演艺圈的，这么说吧，各行各业都有郭冬临的好朋友。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就让我们用马鞍敏那首经典的《永远是朋友》作为结束曲吧。主持人红角，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，下期节目咱们再见。